等那伙人走了之后，这个人看看没人注意，凑到张作霖身边，好汉快走啊，是非之地不肯久待呀。你知道刚才你打那是谁吗？此人姓王，叫王左仁，他还有个哥哥叫王左义，他爹叫王介堂，那是大虎山大团的团练长啊，跟衙门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你惹了祸了你啊，人家手底下好几百人呢，一会儿非来报复不可，你快走。多谢多谢。张作霖这头脑一凉，也知道闯了祸了，茶也不喝了，也忘了给钱了，出门把马的肚带紧了一紧，丝缰解开，飞身上马就离开大虎山。哎呀，越想越后怕呀！张作霖心说，我这枪里就一颗子弹了，我装什么像？哎呀，我要知道这样，我多带点子弹也好。他正想着，就听后头说话，站住，别让他跑了，就在前边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张作霖拨转马头一看，坏了，追上20多匹马来，每匹马后面扬旗令土线，采取左右包抄迂回穿插，奔张作霖来了。张作霖再想跑来不及了，什么原因呢？王左仁挨揍了，把这个左膀上的骨环都给打废了，回到大团他能不说吗？他哥哥王左义一听，什么？哪儿来的？他身上有枪，肯定是土匪，集合人马追，就这么追来的。张作霖一看要吃亏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把枪拽出来了，刚想要还枪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嗡，眼前金灯烂转，两条腿比棉花还软，身子一摘呗，就失去知觉。刚才咱说了，张作霖犯病了，叫河水给泡出毛病来了，他这一躺下，这帮人就到了，但是半天没敢下家伙，心说他使用的什么计策，他手里拎着枪怎么躺那呢？无缘无故的，谁也没打他。后来到近前这才发现他闹病了，这可是该着，绑起来，把张作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驮着马上带回大虎山，一直赶奔团练公所，这可进了龙潭虎穴喽。到这之后吩咐一声，来弄半桶凉水来，把它浇醒。拿凉水往头上一浇，张作霖打了个激灵，慢慢的明白过来了，再一看，让人捆得跟一根蜡相似，挨打的那几个小在旁边站着呲牙咧嘴，嘿嘿嘿嘿，你想的你有今天没啊？你瞅瞅你刚才管闲事那个得意的劲儿，我且问你，你哪来的枪？你是哪个柳子的？哪个山头的？说，今天不说就扒了你的皮，来，把它吊起来。这个团练公所是个四方大院，院里还有一根挺高的旗杆，就这样在旗杆上弄条绳子，把张作霖大头朝下给吊起来，离地能有5-6尺高啊。王左仁还不出气，快快去，把那个油弄来，从脚往脑袋上浇，今儿咱哥们也开开眼，给他点天灯，对，点天灯，这才出气呢，咱还没见过这个，哗，2桶油给张作霖浇上了， 就在张作霖不远之处，并排摆了两把椅子，王左仁、王左义在这坐着，那些团丁呲牙咧嘴在两旁站着，审问张作霖：“你说不说吧？你要不说，今儿就扁担。”张作霖可完了，一点劲都没了，落到魔爪之中，人地生疏，谁来救我呀？可这个团练公所啊，也不是一个好人也没有。这有个管账的先生，也姓王，人送绰号叫王老好，叫王本义。这王老好一瞅，这点天灯，我的妈呀，这闹着玩的吗？咱可不是正式的衙门呢，正式的衙门，如果一个人定成死罪，还得往上面行文，得刑部批下来，或者是问斩，或者是处绞，或者是怎么怎么的。咱也不能私立公堂把人点了天灯啊，这一旦有人急问起来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但是不敢劝这俩少爷，一劝自己少说得挨顿臭骂，干脆找老爷子王戒堂去了，就找王左仁、王左义他爹。等到家里头一找，老头不在。后来问清楚了，本街上有个混混叫孙烈臣，老孙家请客，把他老给请去了。这王老好一溜烟儿又找到老孙家，跟门上的人一说，门上的人说：“进去，进去。”管事的一溜小跑进了厅堂，到屋一看呢，屋正吃着呢，正中央放着大圆桌面，桌面上罗列杯盘、肉山酒海，围这桌子坐着四位，甩开腮帮子高谈阔论，正在吃喝。为首的就是本宅的主人孙烈臣。这孙烈臣呢，可了不起，当初的时候在清朝还做过官，是名武官。由于孙烈臣性情耿直，脾气也不好，经常顶撞上级，后来跟上级闹翻了，两朝还动了家伙，为此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贬家为民。孙烈臣正不想干，妈巴子的，回家就回家，这碗饭我还吃够了。那么他回到家乡黑山县之后，人们都知道他过去当过武官，这人还不错，所以回来呢人缘甚好。孙烈臣呢还是天不怕的胆子，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干，所以这根棍就立起来了。数年来混得家成业就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地有地，在黑山县那是个大官，司官两面，黑白两道，有的是朋友。就拿本地的大财主王戒堂来说吧，都得溜须孙烈臣，两家处的也不错。在孙烈臣的支持下，王戒堂的俩儿子才办起了团练公所，当了团练长。今天孙烈臣家呀来俩客人，这俩客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从三界沟青马坎来的，是杜老盼手下两个大炮头，一个是汤二虎，一个张世飞。这二位来了，他们呢跟孙烈臣都有交往。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奉了杜老盼和杜立三所差， 来请孙烈臣入伙，知道他是一员虎将，打算叫他到三界沟去。杜老汉愿意把第二把金交椅让给孙烈臣，但是孙烈臣呢还犹豫不决，觉得在家乡这一带也不错，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呢？已经拒绝两次了，这次汤二虎和张志飞是第三次来到大虎山，孙烈臣还是举棋不定，故此呢把王介堂老王头请来陪客，在这桌面上正谈论这件事儿。正这时王老好跑进来了，也顾不得礼仪了，东家，老东家。王介堂回头一看，这脸就沉起来了，心说王老好，你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一点尺寸都不懂？你知这屋都什么人，你也不打个招呼就贸然跑进来，什么事儿？有话一会儿再说。不行，老东家，你请出来一趟，这儿没外人，有话直说吧。哎，老东家，大事不好了，二位少东家也不怎么的得罪了个人，双方还动了五八超了，那主还挺邪乎，把我们少东家也给打伤了，还给几个弟兄也给打伤了，就这么的，咱们仗着人多势众把他给逮回来了，绑到团练公所那院里头，要给点天灯，把油都泼到身上了，眼看就点火了，因此我来给老东家送信。您想，人命关天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再说那个人有枪有马，也不知道是干啥的，一旦惹了大祸，捅了娄子，老东家，你想这后果谁来收拾？好，原来如此。王介堂就站起来了，三位，恕不奉陪，我得回去看看，我这俩犬子，没事儿净找事儿。你看说这话，在座那三位全听得清楚。唐二虎把大脑袋一拨了，这算什么？点天灯就点天灯呗，他打咱们一拳，咱踢他一脚呗，一环一抱，干什么这么害怕？我同意点。张世飞也说，大卸八块也行啊。这年月谁管谁？我看咱还吃喝，别管这套。还是孙烈臣有经验，慢慢等等。我这个人，也就是被要点天灯的这位，姓什么？ 姓是，哎呀，这可没问。反正这个人个头不高，俩小眼睛倍儿亮，厉害。手底还有功夫呢，骑那匹高头大马，还带着西洋手枪，看来来历不凡呐。 唐二虎眨不眨的眼睛，他这口音是哪儿的？就是像本地人，一左一右的。哎，小个不高，两眼有神，手底还会五八抄，不是张作霖张老嘎子呀？他也不吃了，走，咱去看看去。就要这样，连孙烈臣几个人全跟着赶奔团练公所。唐二虎进了院了，一看灯笼杆子上吊着一个人，头朝下脚朝上，真跟一根大蜡差不多少，周围有不少人。唐二虎几步就到了眼前了，仔细一降面，哎呀，老嘎子，多悬呐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都是自己人，他妈的嘞！ 张四飞也骂开了，这谁他妈干的缺德事儿？你有几个脑袋？放下放下。王左仁、王左义害了怕了，因为他认得这俩主啊，三界沟青马坎的，那瞪眼就宰人，惹得起吗？即使惹得起，他们二位杜立三谁惹得起？杜老盼谁惹得起？大概跟这人关系不错，赶紧命团丁轻轻地把张作霖放下来了，绑绳解开，扒衣服换衣服，把身上那油简直都擦净。其实张作霖早就昏迷不醒，犯病了。书说简短，换了衣服抬进屋里去进行人工呼吸紧急抢救，摁人中扎针灸，这路折腾，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。等睁眼一看，谁都是仨脑袋，眼都花了，好半天定神拢目光，这才认出汤二虎、张世飞。哎呀，真是怪事儿，他们二位不在青马坎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二位莫非我做梦了？哎，你做什么梦啊？青天白日的，老大的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到大虎山来了？张作霖知道是真的了，这心才放下，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。唐二虎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，得罪了回回向昭子，为了避免报复，把人马分散了，全家人也躲避起来了。张作霖只身要赶奔三界沟前去借兵，结果遇上这么些麻烦事。嘿，我的老嘎子，你不走运呐、啊！你瞅你碰上这些事儿，哎呦，光顾咱俩说话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鼎鼎大名了不起呀、啊！这位姓孙呐、啊，叫孙烈臣。张作霖一看，这位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不到四十岁，浓眉大眼睛，是个武官的气魄。这个孙烈臣辅佐张作霖，曾经做过黑龙江省的督军、吉林省督军、东三省副总司令，那统治吉林达13年之久，是张作霖的左右手。当然现在是不认识，经唐二虎一指引，两个人彼此见过，又介绍了王介堂。张作霖一低头，各位惭愧惭愧呀、啊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恕作霖冒昧，得罪了众位，我这请罪了。王介堂那老头多圆滑呀、啊，拉住张作霖的手，这我攀个大说吧，老侄子，你受苦了，全怪你那俩兄弟不懂事儿。过来，把王左仁、王左义叫过来了，彼此指引。哎，两个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。张作霖把人家揍了，当然说的就更客气了。唐二虎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虚情假意。”说的说的就完了，咱们谁心里头可不准记仇啊，谁他妈想要报复，从我这说我可不答应。哪能呢哪能呢，这这么办吧，重新摆酒席，好好的给老嘎子压压惊。就在团练工所又摆了几桌，大伙重新归座畅饮。